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七十一集，暴露了。不论殷侯说什么，白玉堂始终是没什么反应。殷侯决定加把火，就蹲了下去。 小四子啊，你爹有没有治扭伤的药膏啊？ 有啊。 帮我要一罐呗。 你扭伤了？ 不是我，是招，他脖子扭伤了，我今晚给他擦药，看明早能不能好一点。 脖子扭伤可大可小的，怎么扭伤的？是崴到了还是落枕还是腰背酸啊？ 哎，晚上睡觉不老实喽。 边说殷侯边瞧瞧白玉堂，白玉堂依然面无表情，不过倒是听得认真，貌似也有些纳闷，展昭怎么把脖子扭伤了？ 这天尊怎么挑了个呆子做徒弟？哦， 那就是落枕或者扭到了，要让爹爹看看，不好乱用药膏的，最好是帮着按摩一下，比药膏有用的。 是吗？按摩呀，不如让你爹教我两手，我也好随时给他按按嘛。 有的，通常按脖子就几招了，我也会的。 说着，小四子拉殷侯蹲下，自己站到一块石头上，正好够着他脖子，两只小手按住殷侯脖子两边。 这样子，揉这条筋。 哪条？ 这条。 舒服啊，再用点力啊。 小四子点头，用力按了两下。 舒服，还有没有招啊？ 还有就是用胳膊肘按，这样子。 小四子拿胳膊肘按殷侯的脖梗，殷侯又叫舒服。白玉堂站在一旁看着，这场面有点诡异。 舒服，再用力点。 殷侯让小四子按了半天，一副陶醉样。小四子手酸的要命，撇了撇嘴。 还要用力啊，累死了。 那你休息一会儿。别说，这几天我也认床，睡得不太好。 说着，殷侯望向一旁的白玉堂。 我是小白啊，不如你给我按按，你力气大嘛。 哇，大猫好有胆量啊，竟然让白白帮按摩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看着将脖子凑到他眼前的殷侯，正在尴尬的时候，突然就听一个声音传过来。 你脖子疼是吧？我给你按啊。 话音一落，展昭咻一声从林子里窜了出来，一把扑上去，双手箍住殷侯的脖子，用力掐。殷侯一惊，想逃，但是展昭箍住他不放，嘴里还嘟囔：“ 是不是大点力啊？ 放开！你个猫崽子， 要不要再大点力？笑你使坏！” 殷侯背着展昭到处乱转，小四子张大了嘴巴在一旁看着，小猫和大猫打起来了。这边打得热闹，那边白玉堂将木桶里的最后一条鱼捡出来，丢给了乌龟，提着木桶走了。小四子拽着他衣摆：“ 白白一会儿吃饭去吗？”“ 我先把桶放回去。” 说完，白玉堂径直上山了。殷侯停下脚步，看着白玉堂上山的背影，摸下巴：“ 哎呀，总算有点反应啦。”“ 有什么反应啊？”“ 不过反应还不够大，一会儿想办法灌醉他。”“ 先醉死你得了。你怎么还不回家？你在这儿添乱。”“ 哎，我是为你好，你懂什么？这会儿要小心验货，不然日后就来不及了。”“ 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，被你气死了。” 小四子继续摸着圆乎乎的下巴，看着展昭和殷侯闹，回头看了看一个人上山很快走没影了的白玉堂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总之小四子觉得白玉堂 好像有一点点一点点不开心。展昭狠狠教训了殷侯之后，警告他不准再找白玉堂的麻烦。殷侯仰着脸不理展昭，说的胳膊肘往外拐以示抗议。展昭在半山腰的一个亭子里找到了白玉堂，不过白玉堂低着头，似乎正在看亭子里石桌上的什么东西。 怎么了？ 白玉堂伸手指了指凉亭的石柱子。展昭回头一看，皱眉，只见石柱子上有一片血迹，一直流到地上，结成了一小摊。 出什么事了？ 白玉堂看完了桌面，又走到扶手栏杆附近。 陆峰说秋凉不见了，没找到人。我听他一个徒弟说，昨晚他出门之后就没回去，然后我找到这里，血迹惊险，估计是今早弄上去的。 展昭走到桌边，看到桌上有一道道的刮痕，又见栏杆上也有刮擦的细细的痕迹，似乎是金属丝线造成的，就明白了白玉堂在看什么，想什么。 你怀疑是那个用盘丝转的凶手袭击了秋凉？哎，话说秋凉是谁啊？ 十大高手里边的一个。为什么专找十大高手下手？ 展昭想了想，盘丝转牵连王门暗器，想到这里展昭就来气，殷侯都不告诉他是怎么回事。回头看了看，就见殷侯和小四子远远站在路边，殷侯扭着脸故意不看展昭，显然还在生气，小四子一脸无辜的左看看右看看。 失算呢？ 什么失算？ 早知道刚才问出王门的事情再跟他闹，这回可好，一会儿还得把他哄回来再问，不然铁定不开口。这凶手之前对十大高手是赶尽杀绝的，但是这次血没有那么多，依我看呢，秋凉可能只是受伤了，但是他如果跑了，附近应该有血迹才对啊。 问题是没有血，难道被人抓走了？ 那就奇怪了，为什么其他都杀死，唯独秋凉要抓走呢？ 再四处找找。 不用找了，方圆十里都不会有人的。 远处的殷侯慢条斯理来了一句。白玉堂微微一惊，看展昭， 我们说话的声音很轻，这人怎么会听到这么深的内力吗？ 展昭皱眉回头瞪殷侯， 收敛点儿，要暴露了。 殷侯撇着嘴眯着眼睛看展昭，似乎是赌气， 偏要暴露，气死你。 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怎么老人家年纪越大心眼也越小？ 白玉堂何等聪明，但凭殷侯的内力应该跟他师父天尊在伯仲之间，天底下这样的人除了那人可寻不出第二个来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突然看向展昭， 我师父说你外公打架老输给他。 放屁！ 没等展昭开口，就听殷侯撇嘴不轻不重冒出了句话。展昭挠头，回头斜眼看殷侯，殷侯也挠头，动作和展昭一模一样。 果然 笨死了你。 白玉堂失笑，不知为何刚才那一抹不悦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了。小四子扬起脸看殷侯良久，吐出一个字， 笨。 殷侯咧嘴，展昭尴尬地看了看白玉堂， 果然你说的是对的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殷侯竖着耳朵听，白玉堂没什么表情，说话不轻不重不急不缓。 我师父之前说殷侯奇丑无比，不过你却说他不仅样貌英俊还气度非凡，我当时还以为你帮亲不帮理，如今看来还算谦虚的。 展昭伸手扶了扶下巴，他有没有听错，白玉堂竟然拍他外公马屁。 再回头看殷侯，就见他嘴角含笑，仰着脸看天上的云彩，那个开心呢。白玉堂这马屁拍得不止准，还一石二鸟，一方面告诉殷侯展昭在背后总夸他呢，让他不要生气，另一方面顺便自己也赞一下殷侯的气度样貌，那个顺耳哟。殷侯五脏六腑都那么舒畅。 哎呀，这徒弟比师傅可是可爱多了。 去吃点东西，总不能干活不吃饭。 殷侯收了笑容，不过眼底明显还是含笑，回头看展昭和白玉堂。展昭本想让他自己带着小四子去，天山派可能又死人了。白玉堂哪里还有空吃饭呢？白玉堂却回头看向展昭。 我已经订好位子了，走吧。 展昭见白玉堂出了院子，那样子像是要下山，赶紧追上去。 哎，你不找人了？ 不说了吗？方圆十里没人，还找什么？ 那你不管天山派人失踪了？ 天山派是陆峰的，又不是我的，总不能什么事儿都让我帮着办。过阵子我要是走了怎么办？ 说话间，白玉堂到了殷侯身边。 我师父有两坛百年陈酿，一会儿给前辈助兴。 不怕你师父生气啊？ 他说了，留着招待贵客，既然贵客到，岂有不拿出来招待的道理。 有前途。 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